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6021990，010602199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，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据调查呢，2017年中国旅游人次突破50亿，相当于每个人一年旅游3.7次。数据还显示，中国游客一年花掉4.57万亿，其中国人旅游消费最豪的一年花掉了101万。同时，收入高低根本不是门槛。最想出门看世界的并不是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的高收入人群，而是8到12万的中等收入人群。而且呢，女性旅游意愿更强。不知道去年这4.57万亿的旅游花费你贡献了多少呢？ 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，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，你说过是假，说清楚讲明白，不许装傻。小冤家听了话，哎呀哎呀，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，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。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，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，想着你盼着你心乱如麻，千句话万句话后头打架，谁知道见到了你只会发傻。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，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，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，说清楚讲明白，不许装傻。 很多学校呢都开始设置手机袋了，兰州交通大学就是这样的。同学进教室的时候呢，会自觉把手机放在那个教室门口墙上的一个手机袋里面。不仅学生是这样，老师也是这样，一看手机袋呢就知道谁没有来上课了，而且再也不用做低头族了。网友调侃说，看来有必要买两个手机了，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。 看镜子里的我，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，所以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 样也能摆布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，但脏话没用，大家只会心凶。我改变自己，发现大有不同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。今早起床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。只能代表自己，没有政治立场，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。要调整自己，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地说。 视频觉得世界真奇妙。俄罗斯有个男子呢，坐在雪地上面，棕色的大熊呢从后面呢环抱住他，双手还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样子超呆萌的。此举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，还有个女孩呢还忍不住跑上去偷摸了一下。这才是真的是熊抱啊，一定超级暖的。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暖的事情，希望你可以用心去发现哦。 绽放无情的笑脸，爱的人为何永远还是少年？啊，窗外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依然没人看，依然没人听。我爱你，有没有试着？你爱我，有没有长大？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开拍。哦，离开淡水的。

0969-0969-0969。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，请选择 A 泼水法、 B 饥饿法、 C 噪音法，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。 音乐叫醒，香气叫醒，快乐叫醒， 和粗暴方式说 no, no, no, no, no, no, 用爱心叫醒你。 Morning Call 音乐早餐，快乐心情，营养早餐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近来钱先生呢，一不小心把3万块钱放在了车顶上，车一路开，钱就一路飘洒。路过的交警、市民、环卫工，很多好心人看到了呢，都帮他捡钱。好心人说，钱基本全在，我们一张都没有拿。钱师傅拿到丢失的钱也非常的感激。虽然说人间自有真情，但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，大家还是要多上点心，注意个人的财产安全。 生活大调查呢，针对18到25岁的在校学生进行了一项专项调查，在择偶的考虑要素当中，他们眼中排在第一的是温柔体贴、有家庭观念， 超越了颜值还有才华，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，甚至超越了经济条件。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颠覆你的认知呢？某个招聘平台呢日前发布了人才趋势报告，显示今年人才流动趋势呢较为明显，45%的人选择转行，互联网教育培训还有医疗健康成为热门选择。跳或不跳呢，可以听从你的内心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才好哦。 其他不重要，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，心事